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2首《东郊》，韦应物著。 东郊韦应物，离下酒中凉，出高空清溪，烟里雾上何方？青山伴我立，一众谢主客，人间欢游去。你爱红颜，春秋明何期？落叶闲离枝，尊书见游记，将把书见你，莫读得可惜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